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台北市长柯文哲2016年农历春节以六天时间提前完成了忠孝桥引道拆除作业，重现国定古迹北门。台北市议员李庆元接获市府内部检举，这件工程不排除官商勾结诈领工程费。李庆元指出，依德标规定，桥梁余方都必须结块吊卸到站制厂，再破碎再运到余方收容地点，但是当时采现场破碎处置，厂商节省了移至余方的费用，却依然领走包含再运结块到站制厂的运费，粗估厂商诈领近6000万。行工处总工程师刘家明指出，依契约还有采购法招标，允许厂商提出替代方案，但要优于原始方案。如果替代方案价金高于契约价金，是否不给付，仍然依照契约给付工项价金。至于厂商在现场直接破碎余方，并且节省把余方移至到站制厂的运费，为何市府仍然给付包含移至费用在内的工程款？刘家明没有正面回应，只说古迹周边很多余方采现场破碎，从结果论，厂商提早两天完工，而且没有损伤古迹，替代方案成效显著。年底县市长选战，民进党宣布台北市自推人选不礼让现任市长柯文哲之后，外界就关注民进党究竟由谁出征。民进党选队会高层透露，选队会明天不会推出确定参选人，下周三征召人选应该就是姚文智。选队会明天邀集有意参选台北市长的姚文智和吕秀莲协调，如果没有人愿意退选，就要协调征召参选方式，最后交给党主席参考。依照人气，姚文智出现的可能性几乎100%。目前除了姚文智、吕秀莲，党内没有其他人表达参选意愿。换句话说，呼声高的赖清德和陈菊参选可能性已经排除。新台湾国策智库今天发布最新民调，调查六都民众对主要政治人物的好感度。台北市长参选人，对不起，是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50.2%，在18人当中居冠。接下来是台北市长柯文哲48.5%，行政院长赖清德47.9%，台中市长林佳龙43.8%，新北市长朱立伦43.5%。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41.4%，桃园市长郑文灿37.2%，蔡英文总统35.6%，排名第八。第九名立法院长苏嘉全31.7%，第十名高雄市长参选人陈其迈26.1%。外传苗栗县前任县长刘正宏打算参选年底苗栗县长，国民党组发会主委李哲华今天指出，征召苗栗县长徐耀昌竞选连任已经确认，不可能再有其他方式，现在这样的无稽之谈都是对手阵营惯用的分化伎俩。国民党通过提名徐耀昌寻求连任，不过却传出了刘正宏打算宣布参选，还有媒体报道国民党中央和刘正宏后援会打算在6月15号到17号一连3天电话民调。李哲华指出，对手阵营大概想用见缝插针的方式制造国民党分裂，这个操弄手法国民党很了解。网络谣传重新民调，但事实上徐耀昌征召连任已经确认，不可能再有其他方法。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7点，来到10938点，成交金额1339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22点，22979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5点，319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8点，1070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点，3546点。南韩与香港今天佛诞节股市休市。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938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5.4分，成交金额4亿2200万美元。日元110.89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779美元。今天全台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北部、东半部和马祖沿海地区容易出现长浪。北部中部今天预测气温31到34度，南部东部30到32度，澎湖地区30到33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大家好，我是南美国的当时店长刘宝佑。少年的时爱爬山，现在爱走路，我到处考察，听过很多好所在。

起越来越久，开始会对你在乎，这感觉我们都明白。只要你在身边，日子就亮起来。说不出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可，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爱情在这个时候，我的心就像天气，时时不语，偶尔犹豫，说不出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说不出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上个段落很多人其实对于就是分手以后能不能继续当朋友， 有投票吗？ 没有一个投票啊，可是其实这真的是每个人各自的生活经验、嗯、有的人就是可以啊，有的人就是不行啊，有些人觉得不行的就觉得你们可以的很奇怪、嗯、有些人觉得我明明就可以，然后你们一直说不行的很奇怪，其实这是个人的生命经验啦。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他是戴思睿，不是杜蕾斯。 Girl, I'm the worst in the world. Never walk under ladders. I keep a rabbit's tail. I'll take you up on a dare. Anytime, anywhere. Name the place, I'll be there. Bungee jumping, I don't care. My, oh my, oh my, oh life. Do, do, do, do. Life, oh my, oh my.The only one. Life indeed can be fun if you really want to. Sometimes living out your dreams ain't as easy as it seems. You wanna fly around the world in a beautiful balloon. I, oh my, oh life, oh life. 听到这一首歌曲会不自觉的拳头握紧或是想要挥拳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曾经这一部片啊、这一首歌在台湾红起来，是因为《Too Hard》这一部日剧啊，就深田恭子跟那个人是谁？唐本光还是唐本刚？ 唐本刚 刚光刚。哎、欸，对啊，演一个拳击手这样子啊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那这首歌呢，其实，在英国有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记录达成，就是这一首歌呢，被当时的英国人就是票选为在最最最最不想在广播上面听到的歌， 是打到太过了，是不是？ 因为觉得太烦，就是虽然这个正面能量很明亮 很好，可是就是大家都在唱，唱到我生厌的一种概念。 小心嘴巴多，只要热闹不分对错都不错。朋友好多，不够社交网路多，感情丰富泛滥又显出规模。抱歉吗？在而不洒脱，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Yoga 林宥嘉的《美妙生活》。最近你的生活当中有发生什么美妙的事情吗？也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给我们。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今天呢，经过一家素食店，然后这个素食店呢，他们最近的在外面，其实已经行之有年啦，就做一阵子，在外面会放一个小黑板，在这个小黑板上面呢，写的不是促销讯息，写的呢则是励志小语， 朵朵小语。 今天呢写的励志小语，我一经过以后一看到， 发笑，居然还拍下来， 发笑，我真的蹲下来拍下来，很想分享给现在所有的听众朋友。幸福不在于获得，而是觉得。叹个气是， 你觉得啊？ 你说受到洗涤的师姐叹气法， 对对对对， 女神叹气法。 应该是排气管零件的声音，羞涩藏在哪里？先继续前进，导航的语音，每个载都感 感情有没有爱看似你求来的安心，油门继续的继续的踩里程，继续的继续的算天色，继续的继续的暗思绪，继续的继续的乱。好了啦，太大杯买错卡布奇那饮料架，该是把车窗摇上，外面渐渐渐渐渐渐的雨落下，上次保养轮胎忘了换，胎纹摩擦慢了淡，车速不要太快，你会皱着眉头对着我看，但是玉兰花就已经哭了哭了，我们也抱着头的一起哭了哭了，转头看副驾位置已经空了空了，接下来的路只剩下我一个我一个， 我看算了算了算了，把它忘了忘了忘了，没有那么多牵挂了，别再说什么舍不得，我看算了算了算了，把它忘了忘了忘了，没有那么多牵挂了，我说算了把它忘了。 从基隆的垦丁住恳请，回忆有突般涌上，我得有冷静，方向盘稳定保持住，为何你想放弃，可否老实诉说，地球这么小却又分隔两地，身为人类为何要脱离氧气，在一起真的就在一起，远距离就上车一起去，跟着我一起去啊一起去，没有你怎么会有目的地，为何不一起去啊一起去，你怎么会有目的地，回忆的感觉无限延长，青春就画在彼此身上，我越来越看不见远方，只能够转头向过去回望，手机的讯号继续的变差，你不在导航原座的副驾，思绪的画面就一直回放，没你的目的地怎么叫做家， 我看算了算了算了， 台蜜最近觉得为美好的事情呢，就是虽然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家，但是还有五只多肉动物迎接着我。 多肉动物， 我只听过多肉植物，没有想过有多肉动物。怎么会有多肉动物呢？身为宠物主人的你要好好的反省吧。 那是五只什么猪？ 五只猫。 们衣服穿人，老子人就是明白他们认识太深，我的身份有点贵还不听绳子，走到街上就看一千台进口奔驰。 我来自成都， 是成都的恩赐，你听到的不光音乐，怎么还有真实。没有戏看当我表现得就像过生日，弟娃儿戏把我当偶像，喜欢我的根子，还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是粉丝，欣赏不来什么先把你的就该绳子。 香水否则不可能出发的，那个女生不爱美食，像我满血 bug， 你爱的那个 bad boy 都想与我有瓜葛，多少 hater 他们把我视为眼中钉，当嫉妒从你心里爬到脸中心，做自己就是你，做个最时尚的新人，打扮漂亮再出门，要坚持追求精神，当我出现每一眼都惊艳，讨厌浮现给我捡起一片剑，忽近忽远抽个前世心愿，要跟酷炫每一天都更鲜艳， 2017年的夏天呢，中国有嘻哈让很多很多人觉得哇，我的夏天不无聊。同时呢，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VAVA 我的新衣。那他在2017年是他的人生收获年，在中国嘻哈呢，算是得到很好的成绩，应该是 一战成名。 一战成名，而且呢，也有很多人为他抱不平啊，就觉得他说其实他可以再往前更多一点，甚至会直接帮他封为什么中国第一女 rapper 的称号这样子。现在第二季，没有想到中国在进行了第一季的嘻哈以后，其实中间出现了一些风波，包括以前的盖啊，然后 Johnny J 啊，他们就是都以前的一些破事被拿出来炒，然后官方就有禁说以后不准有再有这种伤风败俗的东西出现，所以那时候我想说糟糕了，中国嘻哈一季那么火，难道 就没了 一就没了吗？可是最近有新闻出来说其实第二季要继续，那维持导师其实还维持，甚至还加入一个新的女生，就是 Jam 邓紫棋。现在为你送上的这一位呢，是原本在第一季就已经爆红的导师，你会 freestyle 吗？ Chris Wu 吴亦凡。最近呢，我们在做一个活动，邀请你来传简讯。在这个礼拜呢，欢迎你，只要一听到 Chris Wu 吴亦凡的这首新歌，你知道歌名的话，就请你拿出你的手机，编写简讯 UFO 加上歌名 Like That， 再加上你的姓名，传送到55123。下个礼拜呢，我们会抽出5位听众，可以获得环球音乐所提供的星巴克随行卡一张。温馨提醒：简讯的费用，你传一通就要10块钱哦。Just like that, 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you take a chance like that. 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All night on the phone, ayy.

turned upside down. Chicks that blew your mind, ding, it's the second round. Original track and ding, you know you can't buy these things, no. See Stefani and the Lamb, I rock the fetish, people, you know who I am. Yes, we got the style that's wicked. I hope you can all keep up. We climbed all the way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Now we ain't getting nothing but love. Ever was a rich girl.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See, I have 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 Ever was a wealthy girl. Now maybe test me. Invest in my cash flow will never ever end. Cause I have 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 Ever was a wealthy girl. Na na na na na.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甲因阿公话拢未通，因为今麦因阿的台语是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啊，老师有在讲啊。今天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阁予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予你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被动元件龙头国巨今天重大讯息说明，宣布透过子公司以现金并购方式并购美国普斯电子100%股权，总交易金额7.4亿美元，大约220亿台币。国巨指出，普斯电子主要产品为无线元件、高阶变压器、整合式连接器模组，客户都是全球主要领导品牌大厂与通路经销商。并购美国普斯可以增加产品组合，也增加美国与欧洲营业规模与市场能见度，强化车用电子及工业规格立基型市场的完整布局，更能透过国巨在全球市场的布局与销售通路，扩大普斯的电子零组件营运规模。美国中国暂时不打贸易战达成共识之后，现在美国封杀的中国电信大厂中兴通讯也有望解套。华尔街日报报道，美中大致同意交换条件，中兴以高层改组换取美方取消供应链禁售令。报道引述两国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双方只就中兴和解协议轮廓达成共识，细节还没敲定。一旦达成协议，美国就会取消禁止美国厂商向中兴供应零组件和软体的命令，但是中兴必须大幅改组高层人士、董事会，也可能支付巨额罚款。中兴通讯违反美国制裁伊朗与北韩的贸易禁令，受到美方裁罚，禁止美国厌商供应中兴关键零组件7年。中兴高度依赖美国供应链，这项禁令严重威胁中兴生存，也使得中兴成为美中贸易纠纷下的第一个重度受害者。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42点，成为22960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3点，来到321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2点，来到1075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点，成为3551点。 南韩与香港今天佛诞节股市休市，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7点，来到10938点，成交金额1339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928兑一美元，台币升值6.4分。日元以111.07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765美元。翟本桥创办的和配科技减资99.99%。翟本桥中午在脸书上说，他可以变卖公司资产，清算完毕之后直接解散。但是如果解散，赖掉保固责任就叫恶性倒闭。直接解散清算，股东和债主一毛都拿不到。可是减资之后，股东拿不到钱，债主还是可以。翟本桥2013年创立和配科技，主要专注提供企业云端服务解决方案。2014年得到鸿海投资，但是2017年1月裁员，现在又以2100万股换一股，减资99.99%。他也提及，这次减资2100万股换一股。鸿海集团以鸿百科技及鸿洋创投各投资了2000万股，所以用2100万比一，鸿海投资也是归零。这在前几天的股东常会上，包括鸿海代表以及小股东代表一致通过。中广2015年向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申请换发旗下各频道广播执照，隔年 NCC 决议以附加负担及保留废止权付款方式准许，条件是将来 NCC 收回中广音乐网及宝岛网频道时，中广必须配合停播，而且无条件缴回，不得请求补偿。中广不服提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今天撤销原处分合配音乐网、宝岛网使用频率部分及付款部分。2015年的换照申请应依本判决法律见解决定，也就是说 NCC 必须重新审查中广的换照申请，而且中广可以提出国家赔偿。合议庭指出， NCC 以付款方式强制剥夺中广补偿请求权，侵害人民受宪法保障的诉讼权。如果这种付款可以采纳，那么行政机关大可于每个裁量处分都附加受处分人不得请求补偿或国赔之负担，借此脱免责任，势必导致国家责任制度崩毁，宪法保障人民财产权沦为空谈。付款明显属于裁量权滥用，也有裁量权基础事实错误的情况，所以撤销同意合配频率的原处分及附加付款部分。全台各地今天大多多云到晴，南部、东半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北部、东半部及马祖沿海地区容易出现长浪。北部、中部预测气温31到34度，南部、东部30到32度，澎湖30到33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霸占山，霸占海，相连山海会，红树林捷运站全新落成。02-2809-0808。 南方以南，南回艺术计划，以艺术为支点，梳理南回地区太麻里、金峰、大武、达人四项历史文化与地景。5月26日至9月1日，有20位国内外艺术家，超过50场活动，邀请您与艺术创作者、在地居民合力接引，寻觅南回现实中所隐匿的宝藏。更多讯息请上网搜寻南方以南。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我是费宏泰，在我努力推动下，取消不合理的婚姻惩罚税，让全台约125万对夫妇每年平均省税超过2万元， 减轻你的报税负担。现在就带着健保卡印章来参加费宏泰报税有约活动，让专人帮你轻松报税又省荷包。详情请上费宏泰阿力克斯脸书粉丝团。 报税轻松不费力，就找我费宏泰。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想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哦，相思无忧， 寂寞来袭。以我孤独的身体挡不住渴望你的心，谈何容易从此分离。赤裸裸沸腾的思绪一阵寒，痒到天明。相思无用，哦，相思无用，对我是一种太阳鬼的痛。我一腔真情总要有个想自己总要有个人愿意懂。相思无用，哦，相思无用，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你走的无影踪，我每个念头都落空。相相思无用，对我是一种太阳鬼的痛。我一腔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相思无用，哦，相思无用，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你走的每个念头都落空。 欧巴的青春之歌， 是的，刚刚为你送上郑中基的《相思无用》， 是我的青春之歌。 怎样？你很急着要接这句是怎样？怕我不承认自己不服老是吧？ 没有没有，我刚刚只是想要跟你同步的讲出来，但是我们没有同步这样子。 欢迎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下午的三点钟过后，那每个礼拜这个时候呢，这个小时呢，就是你青春之歌、青春回忆的时候。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点播属于你的青春之歌，附带你的青春回忆故事，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 红红的烛火在暗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红红的双喜映眼中，脸上却挂着泪两行。 叫我心慌。昨天的潇洒少年郎，今天要变成大人呀。 今天下午的第一通会是一个潇洒少年郎吗？嗨，你好。 你好。 竟然不是。嗨，你是 我是 Zero。 嗨 Zero。Zero， 你的嗨嗨嗨嗨嗨，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童话， 我愿变成， 对，就是那一首歌。 光良的童话 是， 那有附带什么青春回忆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小学的时候，班上举办同乐会，他们会播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 同乐会听这个， 对，然后那个时候第一次播的时候，我都不会唱，可是全班都会唱，我就想说。我要去练这首歌，不然会跟不上大家。所以那个时候就有稍微有特别去看一下歌词怎么唱这样。 你说小学是什么小五小六吗？ 应该小三小 三。 小学三年级，大家用稚嫩的童音一起唱光良的童话。 未变成童话里。 对，那个时候大家都会唱这首歌。 天哪，好好好，等一下带你回到三年级 Zero。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昨天的潇洒少年郎，今天要变成大人样。掩不住嘴角的轻笑，全都是期待和幻想。他长得什么模样，有没有一卷长发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对或错有谁知道，能不能白头到老，有没有和我一样。我用一生一世的心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牵你的手，我用一生一世的心，等待一生一世的情。也许是宿命，也许是注定。真的希望能多年好运，我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牵你的手， 把你的手借给我，拿出电话来，0223639955，属于你的青春回忆，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歌曲呢？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话说刚刚这个阿芳姐、张清芳跟尤克里林的出嫁，最后的编曲，最后用了垃圾车的声音，我还是觉得十分的过分啊！不管是在当时那个年代，还是一直到现在来听，都觉得过分。 为什么？ 出嫁，然后说垃圾车怎样把垃圾送走，是怎样怎样？那时候有啊， 已经有了。 而且其实垃圾车的那个声音是每个县市不一样的，有的人是少女的祈祷，有的人是给爱丽丝，有的是刚刚的那一首歌。 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 来，大家一起来。 我愿变成 童话里你爱的 小三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吧。 对，小朋友的时候可能还比较没有音感感觉，除非你是合唱团。 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歌曲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现在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嗨，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我是 Eason。 嗨 ，Eason。Eason，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阿妹的《一想到你呀》。 哦，那是你什么时候在听的？会让你想到什么？ 小学五六年级。 五六年级这首歌是你们在跳舞的时候要唱 的吗？你们也有同乐会吗？ 哦，没有，是去第一次看的演唱会。 你第一次看什么演唱会？ 阿妹的 演唱会。 那时候办在哪？ 台北市立体育场。 然后是免费入场那种，是不是？ 哦，是要票的。 要票的。 所以是你爸妈买给你的。 对。 那时候你就很迷阿妹这样。 是第一次看演唱会， 还是陪爸妈去看？ 没有，自己去看。 你自己？那你站在那个里面，你是看得到的吗？小学生应该身高比较没那么高，会不会挡？ 小学就对，还有就前面有很多头， 但还是很快乐。 对对啊，爸妈帮你买演唱会的票，说：“哎，你就自己去看吧。”这样子， 对。 很棒哎、欸， 也是一个很快乐的11岁孩子 啊。 嗯， 好的，谢谢你，医生。 是， 晚安了，拜拜， 拜拜。 他是不是情绪突然变得很糟啊？ 对对对，医生你还好吗？ 嗯，还好啊。 因为听起来好像就跟我们讲话 也 不太开心。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我说了一些什么失礼的话，就要 我们哪里得罪你了？请跟 我 们说。 没有。 我们好好反省跟改进。 所以你现在是快乐的吗？ 是。 你看，因为他的事很那个哎、欸。好，伊森，你现在在干嘛？ 在开车，在停在路边。 哦、OK， 好的。交通小心，路上小心。拜拜， 拜拜。 你的青春之歌，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青春之歌啊！0223639955，0223639955，连续的童话跟阿妹一想到你啊，都是 小学时代哦。 对，大家回到小学时代，童年之歌啊。想到你啊 ，Hello， 你好，你是谁？ 喂， 你好， 你是？ 你好，是台北阿飞。 阿飞，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那个海啸， 庾澄庆啊。 庾澄庆。 阿飞现在几岁？ 40多。 嗯。哇，完全听不出来哎。 那阿飞，你现在在干嘛？ 开车。 一个人在车上吗？ 对啊。 那阿飞，海啸是你的什么青春回忆？告诉我们一下。 就被那个嘛， 被海啸一下。 啊，就被人家 践踏。 就算是分手了啦，然后他很快就找到新的。 哦。 就突然有一点。那时候是比较不能接受吧， 嗯， 我就听了这个歌就 想哭， 那时候就差点哭出来。 嗯嗯嗯，好的，待会带你回到那个情绪海啸的现场。 好呀， 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 阿妹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啊、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一听到就会让你想到了谁或者想到了什么时候呢？欢迎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之歌，0223639955，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经过几次的爱才终于明白，人会成长并且学会释怀。都市恋爱剧动物系恋人啊片头曲 Alpha 萧亚轩最新单曲555。 我们爱过几个人，也伤过几个人，而长大的过程谁都可能犯错的，多谢了青春，谁值得我们经历这首情歌，祝福每个你们。呜呜呜，想真的紧紧抱着。呜呜呜，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失去的。呜呜呜，越靠近。 只有珍贵的资产才能坐享一辈子稳定租金。 中山凯燕每月现收65000元高收租，超星级饭店规划和服务，就像日本米其林银座宅，连最讲究的日本人都赞赏。 市中心两房带租约，全新装潢，自备10%即交屋。中山凯燕2592-6888， 完美的家在新复发。 Go Unique 2017进口小型 SUV 销售冠军 Vitara 全球销售突破40万台，米黑、灰黑、凸透双色限量登场，本月领牌加赠进化套件，欢迎莅临赏车。 Suzuki Hakuna Matata。 暑假让良友旅行带你出游， 想看肯雅惊奇动物大迁徙， 想去石原岛 Club Med 比海蓝天玩水去， 还有绝对不能错过的北海道热气球体验， 暑假旅游就找良友， 请上网搜寻良友旅行。 我是张涵雅。 哎呦喂呀，哎呦我怎么，哎呦我表达不能哎到啥个门呀，把公聊卡丁桑那西河一浪丢一滴动吧。 秒去忘掉。 对他好也是没有用的，对他再好，人变了心就是会变的。要给你一秒去忘掉也是不会给你的，因为海啸没有这么仁慈的。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的青春之歌点播时间，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嗨，你是？ 我是小杰。 小杰吗？ 对。 小杰你现在在哪里啊？幼稚园吗？ 我现在在便利商店。 哦，小杰你的青春之歌是 FIR 的我要飞。 哦哟， 你要飞去哪？ 很久了，飞去飞去世界各地。 为什么这是你的青春之歌？ 因为当时候他是因为让我影响到很深刻的是，因为他有那个沙士广告。 哦， 是哦， 沙士广告是他吗？是这一首吗？ 对，最早之前他是台湾黑松沙士 啊，我要用 他。 黑松有用过这一首哦，我要用力在在在哦，是哦， 我记得他是沙士广告的主题曲， 嗯 然后让就是沙士广告非常红啊，对这个运动之类的等等等， 嗯， 对对对，所以会非常的，他也很久没有出现了，他们都 好， 对啊， 知道了， 嗯， 收到了， 对，再麻烦你哦， 请你继续去选购吧，你等一下便利商店结账会不会就顺手拿沙士去结账？ 我会顺手， 你怎么知道？ 拜拜喽， 谢谢，拜拜。 刚刚说到那个就是黑很黑的松树品牌的那个沙士，他们的广告真的就是很坚持，一定要很热血，很励志， 阳光， 对。 他笑我要知道他服了什么药，怎能瞬间将我换掉，连事故都让我找不到。 飞碟联盟 App 上面的围城说，这是2006年该沙士的广告歌。哇！小帮手好厉害哦，什么都查得到呢。 很快。 要用力飞飞飞飞飞。刚刚呢，他说其实已经很久不见他们了，就最近有他们的消息啦。光飞他们，不是他们，飞个人入围了金曲奖，然后建宁老师与阿庆老师。也 相当的努力， 对，为这个乐团找了新的主唱啊，这样子，这是一个趋势啊，信乐团没有信啊，飞儿乐团 没有飞， 这是就这样啊。 我要飞，飞上飞，一直接近光的感觉，自由是梦想，无边无际的能源。我敢飞，有梦就追，依旧骄傲尊严的美，巨大的考验现在就要跨越。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追追追追追，绝不后退。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我要勇敢追，奔向到终点，穿过的雷 要飞飞飞飞 飞, 飞, 飞我想飞。 哥哥妹妹有意思，每个礼拜的这一个时候，这一个小时是你的青春之歌的点播时间，欢迎点播你的青春著名歌曲，可以代表你青春回忆的一首歌，跟所有现在在飞碟联播网正在收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0223639955 Hello Hello， 你好。 嗨，你好，你是？ 我是那个天水路的大暖炉。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再一次，再一次！ 我是天水路的大暖炉。 天水路的大暖炉， 你是多暖？ 哎、欸，这个跟那个 Sakui 耶什么有拼哦？ 小 Sakui 耶什么？ 对对对，天水路大暖炉。好，天水路大暖炉，你的青春之歌是？ 是方大同的。 方大同的。 好不容易。 方大同的好不容易，那有什么样的青春故事呢？ 喂喂，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听到。 你的好不容易是什么青春故事？ 它是我跟我老婆的，一首纪念的歌。 你跟老婆纪念的歌曲，你是？ 是 你们用这首歌认识吗？还是你用这首歌追她吗？还是你用这首歌告白吗？还是你用这首歌求婚嘞？哇哇！ 好多好多好多方面。但这首歌是我一定要会唱给他听的 哦。 是歌词有什么含义，还是他喜欢这首歌？ 他也很喜欢这首歌，歌词的含义也很深。 我不懂歌词含义是什么，我想要你解释。 我们要明明白白的听出来。 低调，低调。 什么低调？低调？哎、欸，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本来就是要请听众来分享他的爱情故事的啊。 身为一个大暖炉。暖我们，快暖我们的心吧！ 快点，我心寒很久了。 逼他有没有？ 就是这首歌刚开始推出的时候，嗯，我们两个一听到都很喜欢这首歌， 嗯， 那他就常常会拿着这首歌在播，然后也会常常拿着歌词叫我要把这首歌给记起来， 嗯， 然后他有时候就会时不时的会请我唱给他听， 嗯。 对，那原本是在婚礼当天是想要安排一个节目，是可以把这首歌在婚礼的时候唱给他听。 我没有听到啊， 但是因为一些因素，所以这首歌并没有办法在婚礼的过程当中唱给他听。那我希望今天透过这个飞碟的这个， 你要唱给他听。 飞碟卡拉 OK 正式启动。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希望说这首歌我还是能够送给他，让他可以在虽然结婚当天没有听到这首歌，但起码，我们透过那个飞碟电台的力量，也让他可以再把这首歌给回味一下。 哎、欸，我觉得你听起来有点紧张，哎， 不是不是不是，可是我觉得既然都已经打电话进来了，其实何不就利用这个时候就可以唱给他听呀、啊？ 我现在没有办法，我现在。喉咙快缩起来了， 没有，你就哇！我跟你说，你心中充满了爱，你自然就会开嗓了。 不如这一首歌，我们 我现在 我可以为你 repeat 三次，好不好？然后你现在开始找歌词， 然后 没有， 我等你， 手在发抖， 没有， 然后那个全身没有力气， 没有。你既然已经在婚礼错过了唱这首歌给他听的机会。那你就不能错过第二次的机会啊 ！Yeah， 说得太好了， 是不是？ 我还没有准备好，不要这样。 我们现在先让你搜，哎，你哎，没有没有，你一定歌词记得很清楚了，你根本不用找歌词，因为你们两个这么喜欢这首歌。 我们现在有一分半的时间，让大暖炉稍微的冷却跟冷静一下，一分半之后。现场版飞碟 K 歌戏院正式开幕。 我在这里带着你，很值得，一直我会爱着你，幸福的心不舍，一切都不可思议，因为爱的只有你，我已坏了自己，我意识到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爱到你。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我想人性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他要向谁求婚，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婚礼办在哪里，但是这么多的不知道，大家就会起哄说让他唱，让他唱，让他唱，让他唱。预备备， 哎，大暖炉挂掉， 什么 大暖炉，给我大暖炉，你给我挂电话，是不是 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个样子？ 大暖，你挂掉，我就要逼你老婆唱喽。再打一次吗？现在是不是再打一次？再打一次，你觉得我要再打一次吗？ 打！ 我不会让大暖炉跑走的。 结果他马上关机，打不通。 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 难道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天？ 我就是多希望就是大暖炉的老婆可以在这么大的平台在大家的见证下听到她的老公唱出这一首好不容易， 是， 但老公只跟我说了一句抱歉，我真的不行，就关机了。 刚刚呢，这个事件让我学到了很重要人生的一课。 什么？ 就是当暖炉正在暖的时候，你绝对不能 shut down、你不可以给他有冷静的时间 哦，不可以对敌人仁慈， 就像在就是 NBA 赛场上，你投的正火热的时候，你就不要被把它换下去，然后做冷板凳是一样的道理。刚刚我以为给他一分半是一个可以有好表现的我，是我的失误，我下次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 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天，能再多看一眼，稍微少一点。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无情无爱，此生又何必？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跟青春回忆是哪一首歌曲呢 ？Hello， 你好。 哎、hey ，你好，我是高雄的阿柳。 嗨， 阿 柳，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哎、最改第一遍。 世界第一定， 哎、 hey, ，你说五百版吗？ 对，五百版的。 我来找找是哪一 首？ Okay. 你这是有什么样的青春回忆呢？ 小时候就国小时候有组一团那个什么神鹰啊，一团神鹰，对对对， 组一团什么？ 就是跟同学组一团十三神音啊， 十三神音、 就是、对啊，就小朋友自己玩的那个，可是那段回忆就很美好。 等一下，十三神音是什么？ 那、啊、我们有十三个男生啊。 哦， 哎、欸，对对，组那种 类似像什么 爸爸妈妈的， 类似像什么小 S 跟大 S 他们那个 七仙 女什么之类的。 哎、 欸， 对对对对对，那、哦啊、我们是十三神音。 那十三神音是你们走路一定要并排一起走这样子吗？ 就一定要一群人一起出去啊，然后可以去欺负比我们年纪小的小朋友、 哦、啊！太坏了吧，十三神音、嗯， 好糟糕哦！ 对对啊， 然后还说自己世界第一顶， 对啊， 那是玩团歌嘛，不要这样子， 好屁哦！ 对啊，现在自己有小孩也都很怕小朋友在路上被我们神音帮的欺负到， 神音帮， 神音帮嘞！ 对对对。 好，送给你喽！ 世界第一等，拜拜， 拜拜。 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待っ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霸占山，霸占海，相连山海会，红树林捷运站全新落成， 02-2809-0808。 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吗？两位不具名的苦主表示， 他婚前跟婚后完全是两个人， 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关系都变质了。 其实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哦。 怎么说？ 关系经营要学习，婚姻幸福没问题。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婚姻教育课程，邀您迈向幸福旅程，详情请上官网。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2018桃园摇滚绕境开跑喽！6月9日，龙潭运动公园，董事长乐团、血肉果汁机、Trash、神棍、30万年老虎钳等7组乐团接力开唱。下午4点起有文创美食市集与多项周边活动，详情请上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看见你的期待，也看见你。 萧敬腾2018个人全新国语专辑，5月25日预购，6月22日发行，华纳音乐。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节目又来到最后了，快乐时间过得特别快。不过呢，只要你锁定飞碟联播网，每天的怎样快乐时间过得特别快这一句话，你觉得太老是不是？ 没有没有，我心想说，搞不好有听众说这两个人都已经过了，拖有够久 啊？什么意思？哦，说这两个小时这么没有，因为是青春之歌，我们就要用一些就是比较复古的方式来跟大家做结尾。 哇， 像是天天开心。 感谢有你。 然后最后要说是什么？咦，爱住有前面他们要先讲一段，就说路上行人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记得吗？ 我完全不记得。 他们每一次每一个半个小时的最后，都会他们有一个 topic， 有一个主题，然后会要提醒你东西怎样怎样要注意。 嗯。 比如说，假设今天我们想要提醒的是，出门的时候你都要注意一下，就是你的瓦斯、你的电灯、你的水龙头有没有关，因为要节约能源。嗯、然后呢，就到夏天了以后，每个人都可以为环保尽一份心力。 咦，爱之意， 今天跟大家说一声拜拜，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后送上南瓜泥歌迷俱乐部的7月10日，我们明天见，拜拜。 就这样看着人们自顾自地走，我就这样看着，谁又好好地看着我过，又只好这样待着，这样困着，在这灯火斑斓的牢笼。一个城市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自由的飞。不论好与坏或完不完美，慢慢的飞，不用随波逐流，无路可退。当时那些没有收，现在也不用回头。当时那些没有错，有恃无恐。